了， 不是， 我操！ 拜拜 ，Hello， 拜拜。 我以为 是做乜咳啊？ 唔系咧，大家记唔记得点解会有拜拜同 hello 啊？ 咪你咯， 系咩？ 你咪话，我系都唔中意讲 hello， 系都要拜拜啊嘛，系咩？ 但我心谂发现系你哋两个最中意讲拜拜先喎，开头。 我吓你 set 咗跟， 你 set 咗你自己唔跟啊嘛， 又唔啱啊！ 拜拜做咩啫啊嘛？ 系啦，做咩？ 佢成日讲 hello 做乜啫啊？ 系啊 系啊， 做咩啫？ 系做咩啫 ？What's up channel？ 欢迎大家收听，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 YY。 我是杨怡， 我是阿牛， 记得 follow IG 又嚟啦， 系啦，记得 search 做咩啫，或者 WhatsApp 三个 U channel IG IG IG IG， 系啦，记得 想收听嘅话都可以就咁喺网页 Google search 做咩啫， 好详细 都有， 同埋揿佢个链链系咪？ 好似我哋而家先系第一集咁啊，个感觉， 第一集系冇讲过叫人 follow 嘅， 冇 嘅，因为嗰阵时冇人听，我觉得。 哇，好犀利噶啦！由卅几人到而家多咗好多人噶啦， 距离上次集资又近咗一大步。 系啊，我哋愿望咁渺小，破千啫嘛。嗱，仲有100个人你未 follow 我哋嘅，快啲 follow。 我人哋 想 问， 如果 follow 嗰条友系第1000个人，有冇咩 Jackson 啊？ 知道咁样，我唔知道知唔知啊？有阵时因为咧，佢哋会弹嘅。 因为佢当佢做咗第1000个，跟住下一个人咧，突然间唔 unfollow 变咗999嘅，咁点啊？点计嗰第一千个？ 我反而觉得999珍贵啲啊！ 唔好听佢讲。 冇，我哋咁啦，就， 但我哋好难判断嘅。你话斋，嗱，譬如呢一刻佢一千，我睇到佢啦。但我哋如果唔系即刻睇嘅时候，下一个人入攞嚟就唔知嗰两个系边个一千。 咁佢冇一 K 点零一。 但系嗰啲第一个 follow 嗰啲咪好唔着数， 等下 follow 我哋自己嚟啫嘛。 咪就我唔着数咯。 系啊，我一定二啊，咁。 唔知翻唔翻到啊！如果咁好彩，我哋 因为咁啊，嗱，我哋谂下过咗1K 嘅话，撇除呢个100集嘅问题之后，睇下仲有啲咩特别嘢搞下咁咯。 系啦系啦系啦， 搞长沙嗰啲系嘛？ 好靓只嘅， 系啦，送翻啲精美礼品俾佢哋啦， 卖剩嘅挥春 系啊， 再印一次， 冇挥春啊，挥春过晒期啦， 系唔紧要啊，都未过兔年， 用多12年， 你可能戰台啊嘛，好啦。好啦，今集嚟讲 佢讲嘅就唔关事啊，攞嚟切台 唔系做咩？出年唔系兔年 啊 嘛， 出年咩年啊？ 唔知 我都 咩龙咩虎咩蛇兔鼠？ 你讲乜柒？ 鼠牛虎兔啊？ 鼠牛虎兔龙 兔之后龙啊？ 猪狗鸡好似系 龙过鸡年啊！我净系知 鼠牛虎兔 鼠牛虎兔猪啊，即系出年系猪啊？ 可能系咯，猪狗鸡好似 可能唔好理佢啦， 好似啲送名咁。蛇猫狗 唔系好唔关事，我哋唔系，其实我哋都讲餸嘅。 系我哋今次系讲煮嘢食， 系啦，煮食。 请问大家 食嘢 唔系食嘢，系啦，食嘢系人都食嘅。 食嘢我哋已经讲过啦。 食嘢唔好再话我唔食嘢啦。 系啦，今次 都唔好再话好多嘢唔食啦。我哋今次系讲煮嘢食 cooking。 好 cooking 妈妈 cooking 妈妈。 话说你知唔知道我哋食嘢嗰一集其实好多人收听的。 是咩？记得 系话我咩都唔食嗰集， 系咪金字塔嗰个食？系约 人食嘢，约食饭嗰集， 约食饭嗰集好多人听嘅都。但系第一位，我讲过噶啦，你知唔知系边集噶？ 而家第一位唔记 得啦。如果而家嘅第一位咧，系啊，而家呢一刻嘅第一位啦，睇一睇啊，而家我。 系咁讲，而家咧，而家咧， 而家咧就系心理病第85集嘅， 竟然系 心 理 病讲咩？ 咪就系讲一啲强迫症啊，讲啲有系啊 呢。 咁咧有一集咧就系第二位咧就系食啊咁嘅， 讲咩噶？ 食嘢 就系讲可能约人食嘢啩， 好似系 约人食饭， 食咩好啊？ 系啦， 有啲人又问佢食咩，话唔知啊嗰啲系咪？ 系啦，冇错啦。跟住咧有咩系食嘅啫？ 系 第九噶，系第九位噶都。系啦， 唔系，所以睇嚟咧，大家都会中意听关于食嘅嘢噶，我觉得。 我唔系特登，因为多人听，所以讲嘅。 我 哋谂谂下啫，系啦。 我拉过去。 我哋今次讲咩话？ 煮嘢食 ，cooking。 好啦，首先讲下咧，识唔识煮嘢食嘅？ 唔系因为煮识煮系咩定义？ 系你识 煮嘢食嘅定义系咩咧？ 我饮咗黑 识唔识煮公仔面？ 识 煎蛋 识 荷包蛋。 哇！我唔煎荷包蛋，通常煎太阳。 O、okay, K， 即系唔反嘅， 或者炒蛋，即系总之系啦。唔好搞荷包蛋， 佢最 真 落晒蛋。 屌佢老尾，唔好讲佢啲。 唔系，我想问咧，唔系你咁样问佢咪？我想问你哋对于识煮嘢食系咩个层面啊？即系你认为点样？ 其实我觉得咧，识煮嘢食咧，我绝对唔算系识煮嘢食嘅。我觉得我自己 系， 我觉得识煮嘢食嘅人咧，系应该佢喺冇准备嘅情况之下，见到你有啲咩。 就 而佢谂到一啲送出嚟， 即 系 拜托冰箱嗰、那个节目， 即系啦，或者雪嗰头雪柜有啲菇啊，啲咩，我可以煮个面啦，可以点样啊，炒碟餸啦、啊， okay, 我觉得咁样系为之 运用食材， 系啦，佢系识煮， 系剩余嘅物资， 有啲咩就谂到可以煮咩嘛。 嗱，但系咧，我咧会定义为点样？有啲人连蛋都唔识煎噶。 你总之你啊，你自己定义点样系识煮？ 我觉得佢起码煮到一样嘢系食得落肚就得噶啦。 哇，咁你好短嘅定义、 啊。因为有啲人真系唔识噶嘛。 即系美女厨房熟咗先讲。 嗱，佢嗰种就唔得。我意思系 真 系食得 咁先可以叫识煮嘢食噶。我觉得 即系真系煮得食到。 系唔得噶。 系即系佢有啲概念，知道譬如例如嗱，我咁讲，煮一个面，跟住有啲餸，有啲菜喺上面，咁已经好好。 你应该都可以啦。 唔系捞到乱七八糟，可能个面淋晒。嗰种喎， 哦， 唔系淋晒都唔得， 即系连基本嘅运用呢个煮食嘅知识都冇嘅、 啊， 你试下嗰啲就完全唔得啦。 唔得，有啲人可能 即系煮个公仔面出嚟淋晒嘅， 唔得， 唔得。 但系跟住有人答你，我中意食淋嘅，诶、哎，屌， 冇得讲咁。 系啊， 我 见过 friend 系 咁 样。我曾经试过话过我 friend， 中学嘅时候去佢屋企，佢话啊，所以我肚饿，煮个面食我，咁你煮咯咁啦。跟入去见到佢咧，就咁喺个镬度加咗啲水，冻水，挞住咗个火之后，佢就抌个面落去。 系 系啦，我就话呢种人咧，其实佢唔知点解噶。 跟住之后，我即刻就讲咗一句对白，终于可以讲就系、是、我要做 model 嘅时候，郑中基话：你做乜抌个面落去浸死佢啊？水都未滚。 咁佢点？佢 唔 知，佢完全唔知。 唔系，佢就话我知啊，但系我想食淋嘅面，咁样煮系最淋嘅。 我 话哇，屌你！咁我真系嗰下系当时 黑人问号嗰样。 佢嘅妈，佢屋企人，佢阿妈就诶，佢系咁嘅，佢系咁样煮。Holy shit！ 咁点解佢唔食杯面 咧？咁但系只系话，咁因为佢自己都讲咗啦，佢。即系佢嘅呢个概念就系佢知点样正确煮嘅，但系佢觉得咁样煮佢中意食啊嘛。 哦，咁冇嘢讲。 咁唔系每个人都有咧，嗱，煮公仔面系一个好有学问嘅嘢嚟嘅，每个人都会有佢自己一套，佢认为煮出嚟最好食嘅。 例如你头先嗰个咁啦， 又例如 冻水落去。 黄秋生，我问杨怡先，你认为点样定义？你嘅定义系点样先系嗰个识煮嘢食咧？你嘅定义系咩？ 我睇佢切嘢就知佢识唔识煮嘢食噶啦。 哦， 但 系 可能煮个面唔需要切嘢噶。 咁怎么 切面？ 咁即系煮面唔系识煮嘢食咯， 即系你觉得佢识切啲材料就已经佢识煮啦。 你睇佢嘅刀工就已经知道佢识唔识煮嘢食。 杨怡嗰种系铁人料理啦，去到 有冇人睇过铁人料理？话到你，铁人料理嗰人死咗啦。 系啊，最近我睇到 陈建一嗱， 有个男人 系啊，嗰个成日都拎住个铲嗰个， 竟然 系啊，话时话真系 by the way， 突然间 死咗系咁笑， 死咗 人哋死咗，你认真啲一阵又俾人话你唔严肃啦， 零舍衰啊，真系唔好意思，佢系咁嘅 ，sorry sorry， 系有个人有一次讲过你啊， 我知啊，嗰个咩嘛。 其实佢根本唔知系边个， 我知道你咪有讲佢个名啊， 唔使啦，唔使啦， 佢系牛嘅忠实粉丝。 我又想问，又问下大家，头先讲起煮公仔面，杨怡你系点煮公仔面嘅？ 嗱，首先要睇下边只牌子嘅公仔面， 就咁出前一丁麻油味。 咁啊， 系你嘅步骤系点咧？斋煮面啫， 我 唔讲你 滚咗先落嘅， 我唔讲你送你一开始系点样， 我会滚咗先落， 点样滚咗先， 即系水滚见到有泡先落公仔面咯， 头先冻水浸死， 好嘈住嗰个系啦，跟住咧， 首先咧，因为我中意食葱嘅，所以咧、 哦、 我喺煮面之前，佢煲紧水嘅时候我就切葱啊，切定啲菜，洗定啲菜，咁啊午餐肉同蛋啊， 即系一 个 系一餐蛋面啊，加切煮， 系啦，咁然后咧，当嗰个水滚咗，咪落个面落去咯， 系 咁。落咗面落去之后呢，我呢其实係鍾意呢将嗰个调味料呢落埋落去个汤一起煮嘅。 係、哦。 咁但个麻油就上咗。 最后先淋。 係啦先淋嘅、 okay,。 我就係鍾意咁嘅。但有啲人唔係嘅。 好 ,YY 到你如何煮一个餐蛋出前一定请。 我嘅手先煎咗午餐肉先。 哦，系，唔好理其他嘢住。 煎，因为煎午餐肉咧好耐，我觉得，因为要慢慢煎啊嘛。系、哦。好啦，煎到咁上下，煎或者煎好晒之后咧，我就开另一个镬啦，即系唔系同一镬。 即隔篱啦。 就其实咧煎嘅时候我就会煲水。 系。 咁好啦，呢、這个时候咧，我咧就系咁嘅，我啲粉咧就唔会落到汤度嘅，我落个碗度嘅。 系。 我就将碗咧有晒粉同埋麻油啦，已经准备好。咁、然之后落好个面之后咧，我就会将嗰啲面咧捞起。佢掉落个碗度啦，啲水我会倒咗佢嘅， 即系个镬里面煮面嘅水系唔要 嘅。煮过面嘅水我唔要嘅，跟住我就再开翻一个新嘅水再滚，呢个时候就煎蛋啦。 哦，系 用翻头先嗰个 煎 个午餐嘅 pan系啦。 咁呢个时候咧，啲水滚咗之后就会摆翻落嗰啲面度啦， 即系倒翻啲水 就摆埋上面咁样咯。 跟住先麻油，跟住食。 就系咁样，跟住 麻油落咗落去噶啦， 系 会捞埋佢。 系 好噶，我有啲唔同喎。 系啊，点啊？你有加油？ 我同你嗰个几似，但系有一样，假设我要剪餐蛋面啊，煎系切，吓 start 到。 Three, two, one， 我首先。系攞屋企，我屋企饮热水咧，系煲水嘅，即系唔系嗰啲嗰啲水煲啊，系嗰啲而家电即系揿着佢挞制嗰啲咧吓。我煲咗水先，唔好理住。煲水即系同时，我都系好似娃娃咁，我会煎咗午餐肉先嘅。 系 煎完之后咧，侧边都唔使，我连佢我拎出嚟都唔使啦。佢喺个镬个 pan 侧边，我煎埋蛋啊喺嗰度。 系啊系啊， 继续去系啊。跟住嗰水之后倒落去啦，倒落将嗰啲热水倒落镬度，我先至再。挞翻着个火咧，咁好快咪滚咯，佢本身热噶啦。我就落面啦。呢、這个时候咧，我就再攞嗰个煲再煲水，然后同一时间咧，我就个碗就净系落粉先。 系 咁，然后到嗰个水滚咧，因为我啲就如果我煲水可能煲唔知三杯定四杯咧，其实个面就熟噶啦，我唔使撩佢添啊。咁啊撩撩下去嗰个水滚，我拎起个面之后就已经可以倒直接倒热水落个碗度，系啦，就已经变咗喺张前嗰个味先啦，未落麻油就摆午餐肉同埋蛋，最后先落麻油， 系 就系咁。 哦 ，OK， 即系蛋有啲唔同啊，少少唔一样。 因为我咧，我知道公仔面系有啲。即系嘢啦，啲人通常话唔中意嗰个汤嘅，但 系 因为 系啊系啊，煮个面嗰个汤。 嗱，首先第一，我好少食麻油味嘅公仔面嘅，我通常中意食辛辣面， 系， 所以我咧系唔会咁噶。我同埋我煮辛辣面嘅时候，我会自己再落少少韩式辣酱同埋少 加啲嘢， 系啦，就令到佢更加好味嘅。 系， 所以我 系 好少食麻油味嘅，出前一丁嘅。 其实咧，我以前咧教我 咁呢个煮法系点嚟嘅咧？你 我以前教我煮面公仔面嗰个咧，系我爸教我煮嘅，因为佢觉得我有阵时喺屋企，不如我教你煮最简单，你可以自己煮啦， 一个面 唔使落去买，又唔使点样，冇人煮嘛。佢教我嗰只咧，其实应该系杨怡嘅煮法嚟嘅，就系煲，即系攞个煲，攞个镬咩？就加冻水，加到咁上下咁啦，咁你抌个面落去煮，水滚抌落去面度去煮之后，就加埋嗰个味粉，捞到一锅都系，咁你就倒翻个碗咪食咯。 系，我会直接食 嘅， 有时会。但系因为我点解中意滚过嗰啲味粉咧？系因为我觉得啲汤好味啲。我细个好中意饮嗰啲味精水， 都系。 但系如果你就咁滚水同埋嗰包味粉，我就觉得。 但其实我嗰阵时咧，我爸呢个煮法咧，对于一个。我谂中一啦，六年班中一嘅就好似 细路啦。 我好难拿捏嗰个水嘅份量啊， 系啊， 系系， 即 系 成日都好大镬水，到佢咁稀嘅咁样啊， 剩翻好多汤， 系啊，即系嘥咗，觉得吓咁淡嘅。 嗱嗱，你头先讲咧，其实咧我都系以前细个咧都系滚埋一齐食嘅，即系唔系嗱呢一种食法，即系头先我哋讲咧喺嗰个碗度加啲粉先再捞水咧，其实系我觉得咧系。好似喺船上面食嗰啲公仔面嘅感觉， 哦， 即系好似 味精啲嘅即食面嗰啲系， 好似冇煮过。但系后屘点解我会觉得咁好？学你话斋咁系拿捏到水嘅份量，同埋后屘我都知道咧，应该咧我会有试过有一次就系滚翻啲水，就我会将啲味粉同啲汤咧捞一捞佢，等佢唔好黐埋一嚿嚿先。 哦 ，OK， 即系唔想佢唔溶未溶咁嗰种感觉啊。 系， 咁我就开咗佢先得嘅，都开咗佢啲粉先。跟住先再加，觉得好浓，先再加多啲水，咁样就啲汤冇味。 我唔识，因为我唔识就后来点解会变成而家煮法咧？我睇咗小黑， 哦、 因为小黑有一次画佢喺 Don't Touch 嘅年在嗰阵时咧，好兴啦吓睇啦，佢好详细咁画咗一次点样整出前一丁。 同埋以前咧，你讲话咧啲汤咧嗱。 我唔知道有啲人係咁嘅。 嗯。 那個面嗰啲湯呢係唔會倒過去再要嘅。我以前小个都唔会㗎，即 係用返㗎嘛。 我意思我啲面一掉落去嗰啲汤呢，嗱你咁睇到呢，嗱以前小个有个谬误㗎嘛，话啲面有蜡㗎嘛。 哦， 啲人话嗰啲水有蜡㗎嘛。 要过一过啦。 係啦，我阿嫲呢就煮到公仔面呢最出名就係变成直嘅。即系变成拉 面 嘅，因为佢同埋会过冷河噶，即系咧佢过一个，即系再煮一次噶。咁但系心咩？我大个咗咧，我唔中意嗰啲水，因为嗰啲水咧，你见到系白色噶嘛。 哦，嗱，你因为 味咯，我觉得成日 唔系，其实因为我系好中意食。煮面水的人嚟嘅，即系除咗公仔面 反派 系啦。譬如咧，譬如有啲叫碱水面，我都好中意碱水面嘅。所以我是不怕譬如水饺、 okay, 我喜欢喝那些水饺汤、 okay, 即是我是一个。 我不喜欢那些水。 反而你说公仔面我是首先我是看过大小爱戏入面啦 ,Ella 怎样煮公仔面啦。 怎样我不记得了。 他煮他是煮辛辣辛辣面 嚟 嘅入面是啦。后来加芝士嘅。嗰、那个方法系有沿用嘅，同埋黄秋生教煮公仔面。 哦，系啊，我都睇过。 嗰、那个都好好嘅，我觉得。同埋佢会讲俾你听水几时落嘅，然后啲嗰、那个硬度系啱啱好嘅。 系。 咁我、哦、都系一个参考嚟嘅， 大家可以试下。 但系咧，煮公仔面并唔代表嗰人嘅厨艺嘅，系啦、 啊。 我即系对时间拿捏啫。 讲起啫，即系我都好难咯。如果你 我谂最基本，每个人都识煮面啩。 有啲人食杯面嘅咋， 我都有听，因为佢连个锅都唔想开嘛。 系啊， 咁我都系有 搞。但系杯面都有点样整得好食嘅 杯面，个时间 咯， 系啊， 时间嘅难。 嗰啲杯面咧，你要啲面有少少透先系更加好食。 嗱，我想问你，你煮杯面嘅方法你系点啊？其实每个人都不一样嘅，都系。 其实嗱，我咧杯面咧，无论佢咩味都好，我都唔中意嗰啲葱啊嗰啲嘢。 系啊， 所以我打开杯面第一件事，我就倒晒面头嗰啲嘢。 呢个已经令到大家叹为观止。 已经翻台啦，系咪？ 好啦，跟住咧， 跟住但我都真唔会倒到，我会倒到冇晒，系因为冇晒面嗰啲葱先，即系倒咗好似得翻粉就好啦。 你睇翻嗰集，佢系唔。 跟住我就加热水，加到佢其实一条线咁啊 嘛。 我加到嗰度之后，跟住我拎出去听咧，我撩佢几下咧，我就开始食噶啦。 你会唔会吸住佢噶？ 我唔会真系吸住佢等咯， 你唔会嘅， 我唔会噶， 我会 噶， 我唔中意食淋噶，同埋咧， 哦、 我知道咧，佢一路我食紧，佢一路都浸住咧，其实佢下边会开始淋噶嘛， 系 即系碌多撩多佢几下， 中意未熟透嘅面啊，佢嗰个系未熟透就开始食噶咯， 开始食噶啦， 我会睇下嗱，头先阿牛讲呢个方法咧。我咧都系咁嘅，我但系我会衡量嗰个水系点。首先，如果我自己喺屋企度系煲出嚟嘅，煲出嚟即系生勾勾煲出嚟咧、 啊， 我可以用你嘅方法唔吸嘅。 系啊， 但系咧，如果你去某一啲地方，例如你唔喺屋企食，例如你系喺一啲街嗰啲，譬如例如便利店咁食啦， 我啲水唔够热。 有啲地方嘅水咧，佢叫热水， 其实唔系嗰只热咯。 系，同埋嗱，仲有一样嘢系咩？你揿水机嗰啲热水咧，就系 唔得嘅， 就唔得嘅。 系我同时可以接受公司水机热水。六杯面就得噶啦， 嗰、那个唔得噶，啲面系唔得噶， 嗰、那个要再嗱，如果你用嗰啲水咧，一定要加微波炉三十秒， 再叮咯，系咪？ 三十秒就够噶啦。 但我都见嗰啲白痴将个杯面摆喺微波炉叮个锡纸着火，咁锡纸都唔捻搣，戆鸠，屌！ 呢个真离晒谱。 我细个见到个大人咁做。 但系其实咧，你有冇听过？其实咧，嗰个发泡胶都唔可以叮嘅。有冇听过？系有啲人话唔可以， 但 我试过 懒 系 嘢咁咧，录完个杯面之后倒翻碗度食。 做咩要洗碗啊？ 系咯，就系唔想洗碗杯面。 我就一排屎忽痕。 我想问你食杯面用叉定系用筷子嘅？ 我用叉嘅。 你用叉嘅 ？O K。 如果喺屋企，我用筷子嘅。如果譬如喺其他，譬如 即系喺出边冇叉个筷子都得，但系如果屋企我攞叉 咯。都系筷子 咯， 都系。喺家用叉，因为啲人俾叉你叉咯。 好啦，我哋讲完咁耐都未讲煮嘢食嘅，都系讲杯面嘅啫。 煮面咧，煮架。 唔系，最基本系要做呢样嘢就系煮面咯。 最基本就应该识煮。 咁通常都系识炒饭同埋识咁噶啦， 炒饭好难 噶。 你唔睇 OK 得炒饭， 我 细个 就 未炒完。 嗱，当我睇 OK 得嘅时候，我就喺屋企炒紧饭噶啦。当时我 喺屋企食紧饭， 我当时系小学定唔知中学噶咋？ 小学真系 OK 得。 有人唔知咩叫 OK 得噶？唔该。 系有套剧叫《合府同情》， 系边个叫 OK 得啊？ 系王喜。 王喜同边个啊？ 仲有袁洁莹同埋未变恐怖嘅 艺人袁洁莹啊，跟住就 袁洁莹系 开心少女组， 袁洁莹， 袁洁莹都好惊好啦。 有人唔知袁 嗱，我想讲咧，点解佢哋成日讲 OK 得过？因为咧，佢喺套剧集里边咧煮一个饭系。 当时都疯，即系疯狂 好想食嘅， 好想 金炒饭。 佢叫做咩啊？金镶银啊？ 金包银啊？嘛定咩嘅？佢先系啲蛋液可以包晒粒饭， 系 有变咗金色嘅。 系啊， 我当时就立志要咁样炒到。 好想食， 我都系啊！ 我当时立志要炒成咁 啊！点解会蛋汁 咧 包住每一粒饭？ 呢套剧除咗好想食呢个炒饭之外，我就觉得鲍鱼系咪真系咁好食嘅咧？究竟 要炆咁耐 煮鲍鱼？ 你有记得有个情景咧？佢喺间屋度煲好多煲鲍鱼， 同刘家辉喺度炆噶嘛，劲多个炉喺度整噶嘛，系咪真系咁好食啊？ 我都想知咩叫溏心鲍鱼。 系啊，当时咪有溏心风暴，已经想食咩系溏心鲍鱼。 我成日以为溏心里边系有啲好似蛋糕 同埋佢哋食餐呢次我就哇好香啊好啱啱 佢做快切 㗎嘛。我估佢食緊嘅罐头鲍鱼嚟嘅。 出奇啦。但我嗰时真係諗係咪真係咁好食。 我都好想知溏心鲍鱼係咩味。 对啊。都咁大未食过。 係 咁今年。 真係受价。 好。Hey, 我只係觉得哇係咪真係咁好食呢会咁囉。同埋呢啲呢即係煮嘢食呢而家咁样諗呢其实都我都真的很久没煮过嘢食，即系撇除。 我问你上一次煮嘢食是几时？开饭唔好讲面啊，我讲系煮一个正式嘅 早餐算唔算噶？ 总之一个是要切材料，头先杨怡讲刀工，即系要切嘢，唔系怎煮个面嗰种。 如果唔系煮个面，早餐唔计啦，系咪？早餐唔使切嘅话，我谂都有 几百年前啊， 净系蛋啊嘛。 煎蛋唔算啊嘛，你话 我要煮嘢啊， 有嘅我煮过一餐饭嘅，即系有三餸，系咪三餸啊？ 哇，咁犀利嘅， 两餸一汤，我谂紧啊， 两餸咩啊？ 两餸一汤， 煮咗啲咩？ 两餸一汤饭系外卖，因为当时嗰度系冇饭煲， 系 就咁外卖个白饭， 煮咗啲咩？ 我记得系煮咗盐西皮蛋汤。鱼片汤， 而佢唔食盐西 ，OK， 系我饮汤唔紧要嘅，汤我饮嘅系，跟住系蒸咗水蛋， 系， 同埋系煮咗可乐鸡翼。 我呢个家政堂嘅餐嚟， 唔系呢啲所有嘢好似都唔使切， 唔使 有 切， 皮蛋都要切嘅， 切唔使， 系唔使切刀工啊， 系 啊，又睇唔到刀工添， 系啊，煮咗呢个两餸一汤啫， 个蛋系滑嘅。 系啊， 系啦， 因为当时点解会 其实都难噶，蒸蛋都难。 你有冇试过睇到人啲蒸蛋炒晒皮啊？ 我妈即刻答你，immediately。 Oh my god！ 唔系当时嗰度煮嘢嗰度咧，就唔系我屋企嘅厨房嚟嘅， 系人哋 人哋嗰度嘅，系啦， 人哋嘅地堡， 人哋地堡咩啊？ 人哋地头啦， 系咯。咁但系我记得。点解会？我记得嗱，点解煮可乐鸡翼咧？其实俾你穿咗，就是、因为我家政学过煮可乐鸡翼， 系 我知道系点样，即系腌啊，或者点样煮到。 可唔可以介绍下？ 咪就系腌完啲，买两罐可乐，红色嗰啲唔好 zero。 系 咁，你啲鸡翼喺雪格攞出就冲下佢先，冲完佢之后可能撒一撒佢，过一个冰水，啲皮咪唔会烂咯，容易。 系系， 跟住再腌佢， 仲整啲冰出嚟。 用一罐可乐腌咗佢，啲姜啊，嗰啲老抽、生抽嗰啲加糖腌咗佢，起码腌过一个钟。 系油盐盐跟 系嗰啲咯， 跟住饮咗杯可乐佢。 唔系啊，跟住到佢煮嘅时候，你首先煎一煎佢先就咁。 嗯， 到佢起码嗰煎熟咗啦，先加个可乐落去咧，佢就开始因为可乐会系好窿噶嘛，糖佢就系咁搞佢咯 ，keep 住搞搞咁，所以讲咦啲汁都 OK 啦，佢都香啦，就可以倒出嚟。 O K， 系先有冇闻到香味啊？ 其实我冇食过可乐鸡，但我知道呢个味送咧系。好多家政嘅会教 啊，系啊， 反而我 细路， 我唔系，我系睇好多本小说入面都系呢度送。 哦，系咩？ 我心谂呢个餸有冇咁好吃、啊？ 跟住水蛋咧，点解我嗰阵时拣煮水蛋？ 因为自己中意食， 唔系，我系中意水蛋嘅，但我唔识整啊嘛，以前 系啊。 我见到苏丝王教煮，好、 哦、 简单， 系 一四七啊嘛， 系嗰啲比例啊嘛， 系啊。一隻蛋啊，定一份蛋啊，四份鸡汤定咩蒸七蒸七分钟啊嘛， 类似啦， 我真系就咁嘅啫，真系得喎， 系啊， 系啊，水都得噶啦，唔一定鸡汤嘅， 系即系退 高级啲咪鸡汤， 鸡汤唔使吊味嘛，即系有味， 再高级啲有啲瑶柱啦， 已经得啦，咁咯，我都唔明我妈点解成咁，所以 你教佢啦，你一 我佢睇 可能一六七啦。 OK， 我哋下一个题目， 系系系， 然后点解盐西鱼片系方便？ O K， 咁都系 佢滚汤，其实佢滚 汤 啫嘛，但系几好饮嘅，即系佢唔会死噶嘛， 系唔会死嘅， 系嘅系嘅系嘅， 咁咯，都烧咗十年啊呢餐， 哦， 真系中式菜， 好耐， 系系。 后屘又煎个牛扒咁，但系嗰啲好煎嘢啫嘛。 嗯嗯，牛扒整得好食都难嘅，其实。 咁你最难系咪就系呢、這个？即系整到最难嘅嘢。 我后屘有想尝试挑战，即系再煮嘅时候系煮呢、這个 咩啊？ 洋葱猪扒。 哦， 呢、哦這个好容易啊。 系啦。同埋想煮番茄炒蛋， 我、哦、番茄炒蛋都 系 好容易的。 系啦，即系我想再挑战一次嘅，咁但系因为同嗰条友散咗就唔使挑战，会照讲。 唔系即系意思，但系你喺你嘅食谱，譬如而家叫你煮一啲嘢，你会煮咩？例如而家叫你 先蒸翻水蛋先， 即系哦，拿手 我知道一定得啊。 系 OK， 系啊， 即 系头 先 嗰 份 餸。我可能会炒菜咯。 哦，多过菜添而家。 多过菜咯，系、嗯、 肉类咧。 肉类啊， 即系你呢两样嘢都唔系肉喎。 如果咁 谂过 肉类嘅，我可能 即系你要邀请人哋食 炒菜添。 哦，即系快啲， 即系一次勾埋。如果两条友嘅话，其实你唔使 菜心牛肉咁， 系啊，已经有菜有牛肉咯， 系、 嗯、或者真系洋葱猪扒真系整咯。 洋葱猪扒其实好容易嘅， 系啊。 唔系咁，我想问，你叫拿手嘅嘢系咩？即系咁样讲嘅话，即系一定冇洗，但又可以见到人。 咪水蛋， 拣一样， 系啊，真系水蛋。 O、okay, K， 水蛋，水蛋胜出。 我妈煮唔到我屌， 都系咁讲嘅。咁有冇记得第一次会整嘅系咩啊？即系譬如一个餸，即系除咗公仔面啦，即系唔好讲公仔面啦，即系一个正式啲嘅，譬如嘢食啊。 咪头先我讲嗰个 咯，嗰、那个啦已经系最正式 的。第一次真系煮一个非公仔面以外嘅嘢， 就 系、 是、嗰、那个 已经系嗰餐 嗰餐啊。 我后屘有试过整意粉嘅， 系啊， 系啊。但系意粉冇乜特别咯， 冇乜特别系即系嗰个厨艺上， 即系我觉得吓咁咪都系加啲白汁啊，即系啲菇啊，咁咪煎下啲烟肉啊，咁你捞埋即系一煮咁、哦嗯，就未去到头先我中意讲，仲要讲话水蛋要点样，即系未去到 系嘅。其实意粉都好难嘅， 意粉系另一个 你要煮得非常好食，好难咯、啊。 咁阿杨怡嘅厨艺喺边度嚟？ 杨怡嘅厨艺应该系三个之中最高嗰个嚟嘅。 我的厨艺啊， 佢嗰啲系称上厨艺，我哋只是识得煮嘢食。系 我其实细个嘅时候就好中意咧，喺我阿嫲去买餸嘅时候，偷偷地喺厨房煎肠仔嘅。 哦， 即系 煎肠仔呢个系厨艺嚟嘅。 一开始， 喂，我小学啊， 即系佢自己去做呢件事。 系啊， 你都曾经有一味捻手嘢噶。 我嘅厨艺系， 你 话 人煎肠仔，你煎咩啊？ 我都是由煎火腿开始， 且咪差唔多。 系啊，我谂头先你讲嗰啲咧，第一次接触当然系整公仔面啦。我谂呢个系求生嚟嘅啫， 即系求生技 啦。你叫做我系冇人喺屋企，你自己一个人细个，你唯有煮啲嘢食啦。咁我除咗面之外就会煎一啲嘢咯，因为最简单。 我唔系啊，我系偷偷地，我 偷偷地 趁阿嫲特唔喺屋企，我特登地要用个厨房啊。点 解你要食咧？觉得得意玩嘅。 我咧成日都觉得好中意睇人哋咧睇电视。咪成日喺度锯扒嘅，跟住我就会将个肠仔煎完之后自己扮锯扒， 好似高级咁啊，大人噶嘛。 跟住倒杯嘢饮饮咁咯。 厨师肠，然之后就扮锯扒。 系啦，跟住后来小学咪开始炒饭咯，小学已经。 但系炒饭系好难 handle 喎。系啊， 我试过唔得啊。 我冇试过添，我觉得我 食炒饭真系 食啫嘛。 炒饭我系好，我觉得自己好擅长的。 点解会识炒饭？我冇，我真系觉得好难。 唔系因为我阿妈可能会炒饭俾我食咯， 你就想 比较多接触呢一款嘅菜式。然后我细个嘅时候，譬如我阿姨煮嘢食咧，之前佢要切葱，我就话啊，等我嚟啊。 你又想试？ 系、嗯、啦，跟住我就切到好 慢， 系 慢慢整。 后来我中意识煮餸之后，我就发现，咦，我之前喺度扮嘢切咩鬼葱啊，即系 是人蛋搞咩啊？ 唔系，我觉得咧，你可能你屋企都会俾你做呢样嘢，但系咧，我想讲咧，唔系话你学唔学呢样嘢啊，我觉得我以前细个屋企咧，你系冇机会俾你接触啊。嗱，我接触。厨房或者做你头先讲嗰啲咧，你话咩炒肠仔冇人喺度先煎肠仔啊？但我意思系我哋如果喺即系我屋企咧，你喺厨房搞任何嘢，佢都会话诶唔好搞啊你。咁咧嗱，我只系做 冇人咯、 啊， 警号响起。 我只系做一个咩咧？嗰啲而家嚟讲咧，好似执麻 下 难嘢，就系叫你去刨咗嗰啲嘢啦，你去洗咗嗰啲嘢啦，即系唔系话你杨怡已经可以接触到哇炒个饭嗰啲，即系只系叫你 唔到镬啊。 佢只系处理素嗰啲食材啫嘛，即系例如我最劲只系帮过我阿嫲剁肉饼，因为佢剁手攰嘛。 佢咪叫我你得啊咁咯，睇住我得。 好笑啊！ 即系佢只系叫我处理啲嘢嗱，你话可唔可以？嗱，先你话好想切葱啊嘛， 系啊， 佢唔 会 俾我咁噶。嗱，其实我系想试噶，真系好得意。但系佢觉得你行开行开，唔好搞 啊！ 你点鬼识啊？咁讲， 我系睇我睇我妈煮嘢嘅，即系睇屋企其他人煮嘢咧。我 但 系 冇冲动， 我比较中意睇。 唔系噶，同埋屋企人，譬如佢会包譬如佢会整汤圆啊、饺子啊、云吞。我就负责帮佢包咯， 即系佢会叫你做呢啲嘢， 系啊， 即系包啫嘛，即系咁样。 因为好细个已经识包噶啦， 冇， 我唔识， 我 哋 识识做呢啲，我都唔识。 我都系因为佢哋唔会特登话叫我做，即系头先我讲啲下难， 但 系 佢哋会。即系我睇住佢哋整嘅时候，佢唔会俾啲我整啦，即系唔好搞啦。 唔好搞。 但系佢会讲啲基本嘢嘅，即系例如咧，我妈佢会话：，诶嗱咧个镬咧一定要热咗，你先好落油，啲油系热嘅，你先好煎嘢啊。 如果唔系就黐住。 煎嘢就唔好喐佢啦，因为你咧佢褪唔到噶，佢唔熟啊嘛，熟咗你先褪得喐噶。即系佢会讲呢啲基本嘅， 系啊，我 记得 好细个，因为我阿爷咧煎鱼系最好食噶，佢煎嘅鱼咧系净系反两，净系反一次嘅啫，但系咧。两边都脆晒，同埋 系因为佢唔喐佢嘛条鱼。 咁咧，佢煎嘅时候就喺侧边睇，佢就会话俾我听点样做咯。 系啊，即系佢讲少少基本嘅嘢你听。 我即系会传授一啲。 即系譬如佢嗱，点解炒呢啲河会深色？其实系老抽嘅色嚟嘅。 系啦系啦， 即系唔系真系生抽，唔系真系豉油倒晒落去嘅咁呢啲咯。 呢个谬论我都曾经试过，点解会我咧就整一啲嘢食嘅时候就唔知屋企有分老抽同生抽？我曾经啊。咁我就攞豉油先，咁攞豉 油咯， 都系咁倒落去啦。跟住 都冇色嘅咧， 点解冇味嘅？ 我攞咗老抽， 系啦，我就点解我明明落咗好多啡色嘅啦，已经点解会冇味啊？即系我搞好耐都系冇味嘅。好啦，就算啦，放弃。 系， 跟住我阿妈翻嚟，我就话： 搞咩？ 我今日咧，我好想要豉油啊！点解你支豉油咁嘅？冇味嘅， 老抽。 我平时都见到你，系啊，我平时见到你 都 落格。原来佢话呢支老抽系上色嘅， 屌你摆啲颜料喺度， 唔系，其实唔系净系上色，佢会香啲嘅， 但系都冇咸味 嘅，真系咸嘅味。 我直情倒出嚟饮咗啖啊！ 你嗰啲头抽咧系好香的， 咁我靓嗰啲冇， 佢唔识，系屋企冇呢件事。 尾抽嚟唔系头抽嚟，冇味，我觉得好奇怪，仲话佢点解呢支豉油会咁啊？ 投诉，仲想投诉。 点知嗱，因为系个作用，我真系嗰阵时唔识嘅，完全唔识，真系唔识。 同埋我埋我讲啲煲汤嘅嘢咯， 系 哦， 即系佢成日都煲汤就点解咁样？佢话你咁先得噶，即系啲鱼要煎过先煲啊，嗰啲咯。 但系因为我咧细个嘅时候咧，我阿妈佢煮嘢食系好好味嘅。咁咧，佢每次煮饭嘅时候 讲唔出呢句嘢，你继续。 因为如果我阿妈 一六七啊， 系啦。如果我阿妈煮饭，我食三碗饭，即系好夸张。 如果我阿妈煮饭，我食半碗饭都食剩。 如果我阿妈煮饭，我唔食饭。 所以我咧就成日都会望住我阿妈煮饭嘅。 唉。 一百集，一百条问题大 雾集。咪住先，虽然未到一百集，但系由呢一分钟开始，我已经要进行一个紧急嘅呼吁大家，因为我哋有一个 Q&A 嘅活动，需要你嚟 Q 我哋。 因为你唔 Q 我哋又点样 A 翻你哋呢？嗱，方法好简单，只要你喺我哋 IG inbox 嗰度留言写住一百集问题啊，唔该，然后写得你嘅问题，我哋收集咗之后，就会喺我第一百集嘅时候进行呢一个 Q&A 嘅游戏。 如果我哋拣咗你嘅问题嚟回答，咁就有机会得到一份神秘小礼物添，仲唔快啲问我哋？ 咁头先阿牛咧就讲咗话佢对上嗰一次系十年前煮咗一餐饭啦。咁 Y Y 你对上一次煮饭系几时咧？ 其实咧我 摆晒 pose 喺度思考。 唔系啊，我以前咧头先我话即系老抽都唔识分啦。咁其实我之前都冇话好中意煮嘢食嘅，即系以不嬲嚟讲啦吓，即系由细到大啦。咁只系学你话斋，都系生存嘅时候要食 嘅 啫。 冇人煮嘅时候。 咁但系我对于煮嘢食又唔抗拒嘅，即系唔会有啲人咧。 是不得的嘛，完全不想煮或者没兴趣或者完全不想掂的嘛。 我听过同学说他很怕火咯，他不敢搞啊。 完全不懂或者 不敢处理啊。 是 啊， 是 啊， 但我有时候会看到人家煮都会想试一下，咦其实不是很难的。但呢其实呢在香港是很难煮饭，因为你香港你没什么机会时间去处理啦。 嗯。 同埋你在家通常如果你跟家人住的话呢，你都唔系就系阿妈搞咯，你唔会特登去搞噶嘛。咁但系 家政堂咧， 冇噶，冇上过家政堂。 哦、 我个学校嗰阵时冇家政堂。 我有 噶， 我有 噶。所以我嘅厨艺咧系冇噶，冇人教过嘅。只不过系后屘我谂即系去咗澳洲咧，你要自己煮嘢食啦。咁你就唔可以净系成日食面噶嘛。即系你以前喺香港煮都系因为想煮个面食啫嘛，系我煮个面你食啦，咁嗰啲嚟嘅啫嘛。咁但系你去咗澳洲，你系要煮，你成日食面都唔系办法，你就煮饭啦开始。咁但系其实我有煮过饭嘅香港都，但系好少可啦。我谂我煮最多饭喺香港嘅时候系因为未，我记得系失业嗰阵时候。我咧有一阵子咧系冇翻工嘅，即系冇搵工，应该系话我辞咗上一份工，跟住搵下一份工嘅中间嗰段空 隙咧， 冇嘢好做。然之后我阿妈就你煮饭啦咁样，咁我就曾经有一段时间煮过唔知一个月一定系嘅饭。 咁煮咩餸咧？ 咁通常我都系模拟翻我阿妈煮过啲乜啦。咁 但系买餸都系你买嘅。 系啊，因为佢叫我买佢。 但系你谂下，冇人教过你煮饭，突然间叫你煮饭，都好匪夷所思噶真 系。系匪夷所思，而家谂翻系匪夷所思，但系唔系个，我觉得好似吓，冇佢见过佢整咪得咯，同埋或者睇人哋。睇电视见过整咩咪？ 因为其实香港有个好特别嘅事情，就 系 好 Q 多饮煮嘢食嘅节目啊， 系 嘅，即 系 唔多唔少都睇过一啲基本嘅嘢，我都知道鱼系要洗嘅，即系要蒸要加啲葱，即系点样，你都大约有个 concept 嘅。 可能咧，有啲人真系完全唔接触嘅，但系我想讲咧，我谂系其实咧。这个可能同每一个人对于 common sense 有啲系，我觉得其实煮嘢食。 我听过最荒谬嘅问题 系 关于煮嘢食嘅。 系咪啊？ 其实煲汤要落水嘅咩？唔系啲嘢嘅精华流晒出嚟就系嗰啲汤。 咁呢个太过分啦！我谂基本上嗱，洗面一定要食啦，煮饭。饭煲嘅饭，普通饭咋。咁跟住最简单，你问我煮咩嘅话咧，其实咧第一谂就系鸡翼嘅，因为鸡翼系最容易嘅。因为鸡翼之后嗱，你可以系煎啦，你咪唔使煮汁咯，系咪？你唔识煮咯，可能系咪？煎系最容易啦， 煎咗佢， 煎就算啦，系啦。好啦，咁你再高层次少少，你可能 加 个 汁 啦，蚝油鸡翼你有汁嘅，然之后有薯仔嘅，咁你咪会多样嘢食咯。系啦，呢个鸡翼咧系最好，仲有你可能买一次鸡翼，你分两餐煮， 就可以煮两 隔日煮。可以是。咁你剛才讲嘅譬如例如番茄蛋就最容易囉。跟住我有鱼呢係蒸一係煎嘅。咁呢个我都 handle 到。因为你只係 common sense 係你买条鱼煎嘅囉。好啦，蒸嘅话咪仲容易添。洗完之后摆上去蒸。 咁你冇煮过一啲大餸囉。咩 嗰 啲好複雜嘅。 嗱， 大餸嘅 时候冇煮过大餸。 即系例如，譬如东坡肉啊，或者系即系譬如 东坡肉出去食算， 或者羊腩煲啊，例如 都系 出去食 算。 因为我屋企系会整啲嘢食噶嘛，所以我就会觉得， 唔系因为我屋企系家常小菜，所以我冇接触过啲咁大嘅餸。 咕噜肉啊， 都好难。 咕噜肉系我哋屋企都会整噶， 但系我嗱头先讲嗰啲家常，即系讲啲鸡翼啊、鱼啊嗰 啲， 咪好简单咯，系啊。跟住收尾去到澳洲要自己做。即系自己煮嘢先有得食噶嘛，同埋咧，我觉得咧喺第即系外国嘅地方咧，煮嘢食咧会浓厚啲嘅兴趣，系因为咧有啲嘢你食唔到，你唯有自己整嘅啫。 例如 有一期我喺澳洲之后咧煮嘢食系多咗好多，睇 YouTube 啊，因为咧你好想食啊。 有边样嘢系你好想食睇，然之后 肉饼啊嗰啲， 肉饼都好想食噶，但系整唔到噶，因为个肉问题啊，肉质嘅问题。我嗰样唔系送嚟，我有一次好想食椰汁糕，即系甜品类啊。 哪啲嘅 椰汁糕即系喺酒楼白色嗰啲啊。 系 咁咧，我好想食咧，跟住我就走去整咯。 得唔得？ OK 嘅，但系咧好烦嘅，都系整咗一两次就一次就好似整咗。咁又整个西米露咯， 系 又整个炖蛋。 觉得呢啲即系。煮嘢啦、 啊， 除咗我话，譬如我系你一叫我煮都觉得哦好，可以试下。我最 爭都唔係煮，因為我覺得咧，而家網上好多你都話睇 YouTube 可以教嘅，咁我跟住佢做咪得咯，即係唔會點死先啦。 同埋影片嚟噶嘛， 係你 search 或者抄低啲嘢 嘅啫嘛。 係啊， 其實而家係容易學煮嘢食咗， 你見到人哋係點樣整啊？ 我最憎係買餸啊！ 哦，係因為我知阿牛係超級唔中意街市 買餸，我唔憎煮，我唔憎洗添，洗我冇得洗啫嘛，我憎買餸啊！ 咁你咪去超市咯，咪點啫？ 但系鬼慢时候， 或者有啲嘢都系要街市買， 有啲嘢系 新鲜啲。 想去街市，我行过都唔想。 我谂系，我又冇乜嘅。 咁你都未答到我，你上一餐煮嘅，你觉得最满意？好似阿牛咁，你要讲一个， 即系 你而 家叫我煮最满意嘅嘢。 你煮过？ 我上一餐我唔记得系几时，我好耐咯。我谂唔系啊，翻嚟香港疫情嘅时候煮过，因为疫情出唔到街食嘢，就曾经有煮过嘅。系西餐嚟嘅，好似 西餐嚟嘅 意粉嚟嘅。 系， 跟住煎咗啲羊架啊，有带子啊嗰啲咯。 O K， 系咯，唔系西式咧，就唔使烦咯，我觉得系，即系好似人有一份咁，唔使话中餐你要谂个菜，又要谂个肉啊，即系你通常如果西式你一镬过，你可以成堆意粉一齐食噶嘛。 系系系， 嗌个盘菜。 不过咧，我谂起有一次咧，我哋即系喺澳洲嘅时候咧，咁咧就系、是。住嗰啲 share house， 即系有好多唔同嘅人一齐住。咁有一次就话，不如大家煮一味餸，然之后即系大家一齐食 道餸， 每人一道餸。咁咧，跟住我同杨怡就谂咗好耐啦，因为咧我哋想咧，嗰道餸咧就系人哋冇食过嘅，即系譬如 又比较地道嘅， 即系你唔会煮意粉啦。 结果 西人系你会个个都系食意粉。 结果煮咩？ 我后屘煮咗一个咧，我觉得咧，跟住我拎出嚟嘅时候，我煮咗黄金虾。即 系咸 蛋黄捞虾， 系炒虾。 咁跟住咧， 澳洲嘅虾好大只， 好大只。即系香港嚟讲咧，你哇呢只虾系咪新年先食嗰种嚟？ 好大只。 咁咧，我以为喂你叫人哋你嗱，人哋讲话煮嘢食，你梗系煮啲体面少少，即系好似大家拎啲嘢出嚟啊。 黄金虾唔够体面咩？ 唔系就系、是、咯，即系我谂住啊，黄金虾又海鲜，结果人哋拎埋晒嗰啲 鸡嘢， 有人叫 pizza。 有冇人喺超级市场买寿司？ 类似咁啦， 跟住但系有一个韩国女仔咧，佢就整咗韩式嘅牛仔骨嘅，佢整得好好食。 但系嗰一下觉得哇，妖又话煮嘢嘅， 大家又话攞自己笼底啲嘢出嚟，结果你去买 pizza， 唔系，但系佢哋觉得我夸张咯，有 prawn 有虾嘅你， 咁 amazing， 同埋佢哋就觉得。都得意嘅，因为你冇理由咸蛋，我有啲人冇乜咁样食过噶嘛。 边系中国人嘅？ 我谂，我觉得我自己做最大嘅菜嚟嘅， 系啊，呢个菜算唔错啦吓。终于讲到系一个大菜， 大唔大呢个菜？ 大唔大啊？牛大唔大？我同佢一齐整嘅，所以我唔答啦。 pass。 其实咧，你整嘅，我去了解呢个餸嘅时候咧，其实又唔系真 系 好难嘅。其实 好 难， 但我哋冇炸到嘅，系煎嘅啫。 煎，但系嗰个你都系煎咗啲虾，跟住。 但美中不足的嘢咧，就系咧澳洲嘅咸蛋黄系 唔够 食嘅， 咸嘅，同埋喺做呢个餸嘅时候，发觉哇，呢个餸系超级肥，系用好多牛油去开嗰啲汁 嘅。我知道，我知道，咸蛋黄啲嘢都 系 咁噶啦， 超恐怖！你见到个炸嘢，你觉得胆固醇？ 嗰啲牛油真系多到咧， 血管塞紧晒， 先可以令到啲咸蛋黄黐住啲虾，即系有啲油咁样，油份啊嘛，有啲 冇错。 你做嘅时候就觉得哇，超级肥。 你睇我哋讲呢啲嘢，都起码有基本嘅主食嘅知识，有啲。人真系冇噶， 系 真系零嚟噶。我只可以话嗰啲人太幸福咯，因为不嬲都唔使谂啊嘛。系啦，有人去 serve 佢，佢唔需要思考究竟系点样，只系需要 order。order 我想食呢样咁咯， 咁佢好啦，系咪？ 系啊，因为我遇过咧，即系譬如我咁耐咧，可能身边嘅朋友，可能你哋啊啲都系屋企都系煮一啲。即系杨怡咁已经好劲噶啦，即系哇佢煮东坡肉喎、 啊，啊、 但都唔得小菜，普通正常嘢，或者 加上 同埋我个脑就系咧，都好似头先听到杨怡咁嘅吓饺子咪买嗰啲急冻饺子咪煮咯， 包 即系煎 系 啦，但系而家有人系话我听吓、啊、我净系食我妈包嗰啲饺子嘅啫，我唔会食出面煎嘅，我妈会包嘅、啊， 我食八方云集 吓、啊、你煮面嗰啲汤。落龙汤补咁，我妈熬个汤出嚟煮面喎，唉， 咪有啲人屋企好悉心嘅， 即系啦， 好讲究嘅， 系啊，跟住又话或者食斋啊，即系煮啲斋啊，又话点样炒啊，点样包啲腐皮卷啊咁嗰啲咧。 唔系啊，我觉得最夸张系喺澳洲嘅时候咧，因为你好想食，因为澳洲嘅寿司咧系唔兴嗰啲。 nigiri， 即系唔兴我哋普通平时食到嘅寿司，即系有嚿饭有嚿鱼生嗰啲啊。 系啊， 佢哋唔 系 好兴噶，佢哋通常系嗰啲炸鸡跟住加芝士卷嗰啲咁啦， 切翻出嚟咁。 咁咧通常好少有呢啲手握寿司啦。咁我哋我同 Y Y 为咗食呢啲寿司咧，我哋咧自己系咧铺头就 order 咗啲三文鱼啦，咁翻到嚟就自己切，跟住同埋自己整嚟食咯， 就满足呢个 feel。 系啦，就为咗可以当自己去咗食咗元气啊， 因为喺嗰边有啲唔系好中意食呢类型嘅寿司嘅，少啲 咯，但系少咯，系啦。 咁同埋平啲啊，自己整。 系啦，咁我觉得系咯，呢啲 同埋杨怡无缘无故咁喺澳洲变咗做寿司师傅啦，又 搵食啫。 系跟住佢咪着套着晒嗰套衫咧，跟住咧，即系曾经曾经有一个即系我哋去做嘢打工咧，有个 uncle 就话：喂，不如我请你，你嚟我屋企后花园嗱，你着翻呢套衫，跟住咧我哋搞个 party， 你喺度帮我握寿司 咁样， 即系大家。朋友嚟咗，哎，我要两件咁嗰啲，即系自助餐嗰啲人嘅，你帮我夹两件咁嗰啲，即系整俾佢食，即系我俾钱你，你着翻呢套衫喺嗰度搞啦咁。 你哋整唔整甜品噶？ 有整过咯， 譬如嗰啲焗芝士蛋糕啊， 有啊，佢曾经杨怡曾经沉迷一轮咧，佢做咩死都要整到 bagel。 蝴蝶 夜妈妈都整， 唔系 bagel 唔算甜品，我觉得我 即系呢啲 bagel 唔算甜 差嘅嘢， 我觉得系嗰个炖辣嗰个法嗰个叫做咩啊？布甸嗰个咧，唔记得 白色嗰个 系啊 ，panna cotta， 佢系 panna cotta 系咩嚟？介绍俾人听 ，panna cotta 咧系一个 甜品， 甜品嚟嘅，系用冧酒奶冻。冧酒奶冻 ，OK。 但系咧，因为我咧就好想试下白雀茶味嘅， 哦， 即系其实系布丁嚟嘅， 有少少 系 口味嘅， 系啦系啦， 沉醉于研究呢样嘢啦，跟住就 搞咗好耐。 系啊，就会谂一个方法系，哇，好即系又好食，但系咧嗰个茶味又唔会太浓啊，啲颜色又好啊。 而根据佢嘅室友而家啤住佢咧，佢研究咗好耐，系咪？ 因为佢整嚟有一次又唔擎啊，跟住搞嚟搞去又话要擎，擎唔到啊，唔知点解系嘛？ 系因为嗰 啲粉嘅比例， 唔系佢冇粉，系鱼胶嗰啲，我哋用大菜糕嗰啲片啊， 系 一块就 系啦系啦系啦，嗰啲会好啲嘅，就唔好用鱼胶粉嘅。 跟住佢搞咗啦， 因为鱼胶粉有阵味嘅。 同埋佢曾经有一轮整嗰啲蒸嘅日式芝士蛋糕，好想食嗰种， 系啦，都系整俾 Y Y 食嘅， 系嗰种吉唔系。咩藤家以前咧伊藤家嗰种啊， 系最传统嘅日式 西式嗰 种 啊， 系啦，唔系而家嘅 burger。 所以 Y Y 喺澳洲其实系好肥， 唔系因为咧杨怡佢，喂，今日其实冇咩做咧，都 系 被 研究嘅对象啊。 唔系我都有食，我都有整过一样咧，就系因为又食唔到，好想食，就系咩咧？蓝罐曲奇嘅曲奇饼， 黐筋嘅你都 嗰时好想食蓝罐曲奇嘅曲奇饼。蓝 罐曲奇而家都唔系以前嗰个味吧？ 系，但系咧即系话点解会咁咧？因为咧你外国其实好多曲奇饼，使乜自己整啫？嗰啲咩曲奇饼大捻把啦，跟住但系咧有一次咧新年嘅时候，有个同事就话：，哎，其实都冇蓝罐曲奇食，如果有就好啦。跟住我就话：，其实我都好中意食嘅。咁有一轮啦，就系咁睇啦。 嗯， 咁终于整到类似少少嘅个味 咯， 嗰个曲奇牛油曲奇嚟嘅，其实 系。 但系嗰个牛油你真系唔好睇， 唔系，我觉得你嗰都算少。有一轮我哋好想食蛋卷啊。但系咧，但系咧，你喺嗰啲亚超买嗰啲蛋卷咧，并唔系香港呢啲咁好食嗰啲啊， 咁香啊， 即系都好假啦嗰啲味。咁我咧就有一日 走去整蛋卷又系。 YouTube 好多阿姐好劲，我好佩服佢哋嗰啲师奶们去教整蛋卷啦、嗯。我就睇住佢教啦，跟住我发现咧，你食一条蛋卷咧，食咗。真系嗰啲牛油系多过头先嗰啲虾。 阿 Y Y 而家有一罐蛋卷喺度， 一随手都食到。 系啦，但我自从整咗之后，我唔食蛋卷咁滞。知道佢真系好肥。 嗰个牛油，嗯、其实我睇到曲奇饼都系好恐怖啊。 其实咧，我成日都想有焗炉可以焗下呢啲嘢噶。 因为你曾经何时又系沉迷想整甜品 嘅。系啊，我系想 蛋糕嗰啲， 系啊，想焗 cheesecake 啊， 系啊， 或者整 brownie 啊， 系 啦，或者焗下曲奇啊，我想，因为我中意食啊嘛，我都。咁但系奈何就系、是、我唔系自己煮嘛，咁你屋企嗰个厨房唔系你话事啊嘛，其实咩整个焗炉要钱啊，咁、你无啦整咗， 其实好平嘅焗炉， 同埋我试过有一次咧， 都系我阿妈咧，佢真系好好噶。因为咧，我试过有一次咧，就喺同学屋企一齐整咗个 cheese 嘅冻饼咁啦。 嗯嗯，我知 New York cheese cake 嗰种 蓝莓味嘅，好似系定系 唔使焗嗰种， 柠檬系雪冻嘅啫。咁我翻嚟继续雪啦，雪完之后，其实咧我知佢都唔食嘅，咁我自己食咯。食完之后嗰个兜咧，我就攞热水浸住佢，就喺个星盘度浸住先。 系， 即系我之后自己洗啦。咁但系好衰唔衰，我唔记得洗。就摆咗个星盘度浸住咗，跟住我妈发现就，哎，整埋咁嘅嘢，嘥钱啊！即系整啲乜铁啊咁啊，喺度狂闹，呢时候我觉得好烦， 就唔想再 系啊。虽然我当然可以，你下次你去人哋度整，整完之后你咪自己食咗佢洗咯。 直情可以喺出边， 其实以前都有噶，你俾钱去佢教你整嗰个蛋糕，就拎走啫嘛。 我都整过一次， 系啊，而家都有嘅，但系我而家有少少觉得 冇呢个心， 即系我就算去整，屋企整完之后边个食啊？ 一个食唔到咁多 好多啊，其实佢。 所以我觉得甜品咧，我都试过因为咁去学或者点咧，我后屘发觉你整咧，可能有啲人话喂，自己整可以整成个啊，好平。 系啊， 但我觉得不如你去买一件食算啦，食完 就 得啦。 我而家即系算啦， 我都喺个餐厅食咪算咯。 但系咧，有时咁嘅，譬如咧喺澳洲嘅时候咧，当时就认识咗一种面包叫做香蕉面包或者香蕉蛋糕啦，系咪？ 香港都系啦 ，banana bread 啦。 嗱 ，banana bread 咧喺香港都有人整嘅，但系咧并唔系我食嗰种味嘅。咁我为咗 系啲牛油嗰啲嘢， 都系好冚牛油。 唔系，其实佢牛油又唔算多嘅，系嗰个方法嗰啲香蕉味同埋入边嗰啲内容啦。香港整嗰啲一系就唔好食，一系下杂杂。总之就系唔好食啦， 唔系你食嗰只啊， 系啦，咁我就都翻咗嚟，都系特登想整翻嗰个味食咗一次噶，但系真系好似你咁讲，我整完之后真系好多， 系啊， 我食咗好耐， 因为你俾人食一系就再多， 真系太多啦。有阵时我试过去整学朱古力添，整 OK 噶，我觉得我咦冇嘢，我识整啊，我试过喺屋企整朱古力添，咁但系整完之后就系啦，整完之后你又要咁多点呢 分俾人食咯， 系啊，分俾人之后你包装， 系啊， 你唔系佢哋企晒喺度一齐拎噶嘛， 又要买个嘢嚟载住佢， 你买嗰啲袋仔嚟分，跟住又我有整过一两年嘅， 系啊， 跟住都系算。 我觉得甜品类反而去食好啲， 系啊， 同埋咧，你买嗰啲牛油嗰啲嘢咧，基本上都唔平噶，喺香港买，因为佢都系一啲。外国的牌子咧都几贵， 我试过净系买朱古力嗰个帽啊， 系啊， 都百九几蚊啦， 系啊， 硬嗰个帽啊， 同埋我 觉 得 诶， 即系嗰啲嘢都系，即系嗰啲类型甜品买一，学你或者一个蛋糕，不如我买一件啦， 我都系中意咸食，整咸食多啲， 咸即系菜即系餸啊食嗰种，我都觉得系。 嗰个算， 我觉得唯一难整啲系有阵时嗰啲食材真系好贵，例如啲牛扒好贵，你就即系你又要拣。又買 我又冇，如果真系整，我又唔会觉得好贵，唔想买啫。 我又唔觉得系咪贵咯， 系啊，即系 食翻嗰个味咯，有时系。 同埋惊自己，喂，都唔系咁嘅，之后出去食啦，咁噶你会。 同埋我有印象，谂起点解后来我会多啲煮嘢食，就系因为后来要翻嗰间日本餐厅咧，佢个 lunch 咧每次都有一个人整嘅。 哦， 咁我成日都俾人老点叫我整嘅，咁我就每一餐都要谂用佢哋厨房有啲咩材料去煮嗰啲餸， 系啦， 而嗰啲餸系大家又开心嘅食得， 系， 因为有啲人咧煮咧你就唔食饭噶啦嘛， 我今日唔喺度食啦嗰啲， 系啊，跟住咧通常呢个时候咧嗰啲人听到系我煮咧就个个喺度食饭嘅，咁我就好哦， 有满足感啦就， 有嘅，但后来觉得自己俾人老点咯，点解次次都系我煮？ 我而家都冇乜动力去， 我都冇咯。我翻咗嚟香港之后就好少咯。但如果你话我而家呢个厨房或者呢间屋得我一个人要自己，即系冇其他人要真系煮嘢先有得食咧，我就都会嘅，都会想煮嘅。不过即系香港咧，我觉得真系煮嘢嘅动力，因为你出去食嘢太容易啦。同埋太方便啦，即系你系难啲嘅。我觉得唯一令我有动力，点解要自己煮嘢食，系因为你会觉得咧，嗰啲嘢食你自己煮咧，你个味道系会中意啲咯，或者即系健康啲咯。因为你出边可能好油或者好咸，你唔想食嗰种，你又不如我自己整咯。 我 谂，因为咁咯， 我要再煮嘅话，啊、都要睇下有冇一条友觉得可以煮俾佢。 即系十年一次系咪？ 即系我有冇一条友 系 我愿意为佢煮啊？ 即系浪费呢个时间， 系、啊， 同埋心 噶 心血， 即系洗我又唔怕，煮又唔怕，啊、我唔觉得煮难嘅，咪上网睇咯。 我觉得最难系有一个空间煮完之后， 即系、 就是、 啊，嗰、啊那个空间都好啲架餐都唔啱嘅， 系啊， 咁污糟嘅。 又或者你唔想用佢嗰啲， 咦？咁而家就唔系好想掂咯。 我反而唔同你哋有啲唔同嘅，我觉得喺街食嘅嘢都唔够自己整嘅嘢好食。 系佢边 啲 嘅， 但有啲嘢咧，我同意阿泽讲嘅。阿泽咪成日话有啲嘢你唔喺屋企搞啦，咪出去食咯。即系有啲人哋耍街，即系西多啊嗰啲，即系呢啲咁嘅街边嘅小食啊，人哋先整得好食、 我觉得咖喱鱼蛋唔使自己整嘅， 即系呢啲啊， 或者真系包烧卖咁 样。炸豆腐啲嘢出去食啦， 系啦，嗰啲好多工序嘅，我都觉得系送劝大家出去食嘅。 街 边嘅风味就出去食啦。 你讲呢句咧，有啲人咧，譬如去食嘢咧就。譬如例如你去茶餐厅食饭，佢就话：，叫个肉饼食先。呢啲喺屋企食啦，做出嚟食啊？嗰啲系咪？ 但有啲人屋企唔整肉饼噶嘛， 啲 人 唔整，即系想食家常菜， 或者屋企冇人蒸鱼，想食条鱼咪出去食。 有啲人就咁吓，呢啲你留翻屋企食啦，出嚟食梗系食啲溜楞啲，或者真系唔会炸嘢。 系我有啲朋友就吓，我出去食嘅话，我梗系食啲好嘢，即系譬如我一定食特别嘅，甚至食日啲日本菜 噶嘛， 唔会食啲屋企煮咗嘅，就唔好喺出边食啦。 都系 会咁样嘅。但系煮嘢 就唔系之前咧疫情咧，啲人就话个个都变厨神啊嘛， 同埋啲人喺屋企焗嘢啊嘛，喺度冇晒啲粉卖唔到啊嘛， 系啊， 因为冇 冇有 做出街，冇街出咧， 所以应该好多人煮嘢好劲噶而家 研究 咯，尤其是真系方便咗 YouTube 好方便。 系， 因为头先你话咧，我以前记得咧，我有一轮细个啦，细个即系我讲紧可能好似十几岁定咩，唔知点解有一轮我沉迷咗整炖蛋啊。雞蛋啊，但系咧，我系喺一个 你边度睇到 ？VVV 周刊嗰度咧 ，TVB 周刊， 佢有一篇嘢、 哦、后边有食谱噶，之前 有 阵时 系 都市闲情 类似嗰啲书啦，跟住就由一度咧就介即系简介点样我炖蛋， 咁你成唔成功啊？ 炖蛋其实你唔好睇佢咧，都几烦嘅。就整咗几次咯， 就成 功，因为咧蛋同白又要分开啦。咁以前我唔知点解会嗰轮沉迷咗，整嗰只仲要隔开嗰啲图。 可能你 见 到佢好简单，唔使买啲咩餸，都系蛋啫， 系 奶啫，系嘛？ 唔系有糖啊，好似 咁啲基本屋企有嘛，即系唔特登去买 奶都好似唔使。 但系咧，即系我觉得甜品呢啲嘢全部有晒份量噶嘛，你会知道。啊，咁样跟住佢就好食噶嘛， 跟住 step 你咸嘅餸咧，其实有时唔系嘅。虽然佢话俾你听，但系好睇嗰个人个味觉。 诶，都系，或者你有少少刀工，或者有啲嘢影响到佢咯，会。 即系所以咧，牛话佢阿妈煮啲餸啊，即系 我话个好难食， 系就系、是、因为佢味觉可能麻麻地， 可能佢好飘忽系嘛， 佢冇逻辑。 系啦，佢冇 common sense 系咪？ 佢最恐怖嘅，讲下你食啊，睇食过最恐怖嘅，我唔系我食过添，唔系我屋企人食过话，我知道嗰日冇喺度食饭，系小女子炒蛋， 简直系名菜系咪？ 系广东名菜， 广东名菜，屌系广东。 小女子系嗰啲日式嘅， 唔系韩式啊，好似系嘛？嗰啲、 我唔知道，总之你如果超级市场寿司嗰辣侧边有啲小食叶咁嘅嘢啊？ 系， 就有啲有种鱼仔叫小女子， 即 系 好似嗰啲螺肉啊， 系啊，嗰堆摆 嗰 度，系啊， 嗰啲 叫小女子，系啲鱼仔嚟嘅， 系， 但佢系冻食噶嘛，佢俾人 唔使煮噶啦， 佢有一日突然之间攞嚟炒蛋， 正喎、 啊，跟住同我屋企人讲，哎呢、這个炒咗啦，唔够味啊，落鱼露啦。 正， 跟住我就哇，好在我冇翻嚟食 热嘅鱼。 杨有冇见到啲最离谱嘅餸？即系你哇，点解咁样煮出嚟？即系或者你即系唔喺街食啊，即系人煮出嚟。 嗱，有一次，有一次咁嘅， 即系去人哋屋企或者 你哋中唔系你知道腌青瓜噶啦，或者拍青瓜呢啲餸啦，即系 啲冷盘嚟 啊。系啦，但系咧，我咧就。我去喺嗰间餐厅做嘅时候咧，通常都会有呢度送嘅，因为有好多剩余嘅青瓜啦，咁、大家会用嘅。有一次咧，我就见住隔篱嗰个男同事，就用手咧捻咗嗰啲青瓜，捻晒嗰啲水出嚟。咁腌嘅时候，其实咧，因为咁样会令到啲青瓜啲水分冇咗，再腌咧就会入味啲嘅。但系佢用手啊，仲要冇戴手套啊， 揸出嚟， 然后佢只手咧系食烟嗰啲人嚟嘅。咁所以你谂下用嗰只手， 咁呢个系一个煮食嘅过程，令你 而佢系一个厨师啊。然后咧喺呢个食饭期间，我同事哇好好味啊呢、這个餸，我冇掂都冇掂。 点知呢个就系你千祈唔好去餐厅嘅厨房度睇， 你唔好睇佢啦，就唔知。 唔系咁，跟住之后咧， 你唔睇唔知。 咁跟住之后咧，食完餐饭之后就同嗰个同事讲，头先佢咁样整嗰啲餸。 你话俾佢听 ，Oh my God， 咁就讲啦， 唔系，但我想问咧，如果正常嚟讲，呢、這个青瓜点样处理，你觉得系合理啊？ 即系首先系。 首先咧，如果你嗰个青瓜咧系想出水嘅话咧， 而家好似到。都市行情， 你就落啲盐落去，摊佢一摊，佢就会滴晒啲水出嚟噶啦。 咁唔使用手揸佢嘅， 冇错，系唔需要用手。 使乜撩住佢？ 因为你只要有一啲嘢刺激咗佢，有盐分嘅嘢刺激咗佢，就佢就啲水分出嚟。 咁佢用手揸，我话佢想快啲揸晒水出嚟。 我唔知道啊，我唔理解唔到。 好，飞 pass 下一个。 我啊， 系啊， 我唔记得喎，而家谂起死啦。 最离谱嘅嘢，哇屌， 冇。最离谱嘅嘢，我谂都算系屋企嗰啲餸啩，即系我见到我阿妈蒸鳝咧，佢个头喺度咯，个鳝头， 我想俾你睇下，真系鳝嚟噶啦，冇呃你。 佢咧会成条鳝，诶唔系成条，系半条，咁可能加咗喺个头嗰部分啦，跟住佢连埋个头就一齐出啦，就喺正嗰碟。嗰条线嘅中间，即系成个碟嘅中间，因为个头系擘大个口啦。 即系个漩涡嘅终点系一个线头。 冇错，嗰、那个口系向住你 就好似见到啲白切鸡鸡头沉水。 系啦，然之后你觉得佢，你好似睇紧侏罗纪公园咁。 鸡头又系正常嘅，拜神啊嘛。 我唔知道有冇啲人系介意鸡头嘅，有啊，有啲人好似惊噶都。鸡头、鸭头都系， 鱼头都系啊。 鱼头，鱼头。 但系鸡头正常啲，因为啲人通常拜神会 成只 有头有尾。 系啊。 但系佢嗰个鳝头咧，我吓亲啦，然之后我忍唔住问佢：，我其实咧呢、這个头你哋食嘅咩？跟住佢吓，我话呢个头系会食嘅咩？鳝头。佢话咩啊？咁有个头啊。咁我就话，其实你唔会食，点解你唔掉佢啫？即系你 摆埋上嚟， 即系你煮嘅时候你切咗佢咪得咯？唔要噶嘛，掉咁样，点解摆埋上？但系你唔食咧，好核突！嗰、那个第一下感觉我觉得好恐怖啊！即系喺嗰个碟拎出嚟嗰下就哇，屌你个头喺中间擘大个口，跟住只眼又白晒突晒出嚟咁样咧，你见到系你见到啲牙添咯，嗰、那个鳝头我就好不安咯。但系其实本身我食呢、這个即系鳝嘅。呢、這个系我觉得系因为个卖相嘅问题咯，就未去到味道嘅，即系呢个系。而我听过有一样嘢好奇怪，唔、知道有冇听过啦，系有嗱，不过我唔食田鸡啊，田鸡呢啲味餸啦，其实田鸡系好食嘅， 爹 系啦，佢咧就唔食嘅， 好食。 咁咧，我想话咧，田鸡咧，你屋企煮嘅时候应该都系大家都差不多系冇皮噶啦嘛，或者你出街食都系， 帮佢剥皮咯要。 但我曾经听过有一个即系朋友话我听咧，佢屋企佢阿爸煮田鸡，佢首先咧佢系自己劏啊，拎翻去自己搞嘅，然之后佢系食皮嘅。嗱，我真系唔知点解会食皮啦，呢个系我听到觉得最奇怪。 我谂起之前我睇嗰啲 YouTube 食翼甩皮， 跟住佢话咧，我话吓乜田鸡嘅皮系食得嘅，因为田鸡个皮其实好糟噶嘛，啲人话有菌噶、但系佢话原来你处理得好咧，个皮系好食好爽， 好似鱼皮咁咯。 系啊，即系佢话系爽噶，但系我唔知佢点处理，但系同埋我真系好，我都唔敢睇嘅。虽然我食田鸡，但我唔敢睇个过程。 OK， 系。 咁讲完呢啲咁难顶嘅餸，可唔可以讲翻啲你觉得最好食嘅餸，而系人哋煮俾你食嘅？ 人哋煮俾我食最好食嘅餸，哇！但系好难谂，我睇下先。 我揞住自己的口， 冇。 其实咧有一个餸咧，我系几中意食嘅，而我咧系可能由细到大都会吃。 帮你打俾你阿妈同佢讲， 唔系，即系由细到大都食，而我有提，曾经佢问我食咩，就我提出嘅。 系咩咧？ 系一个咧，我唔知道正式嘅名系乜，总之嗱，我个形容佢冇一个菜名，即系佢唔系咩麻婆豆腐、咕噜肉嗰种啦。 系系系， 佢系咧牛肉嘅碎。即系免治牛肉碎啦，有蛋有番茄咁煮咯。 Okay. 即系其实好似番茄蛋，但系加咗牛肉嘅碎，然之后有啲汁嘅，你可以捞饭食嘅。即系你当肉酱牛肉酱，跟住加啲蛋加啲番茄咁煮。 听落唔系几好食。 唔系啊，即系好似 你真系确定系最好食嘅？ 系啊，唔知点解有一次嗱，点解我会有个咁嘅印象，系因为有一次我就。 病咗啦，即系好细个嘅时候病咗，病咗呢个餸咧系佢九唔屎都会煮嘅，以前细个。咁跟住佢竟然有一次主动问我，佢诶、哎、你想食咩啊？即系病好翻啊就嚟，跟住突然间我个脑就出现咗呢个餸咯。然之后呢个事情我系好深刻印象，系之后就啊系啊系呢种味咁咯。 嗯， 呢个餸讲唔到个名噶，我之后可以话听形容佢煮嘅嘢系乜咯，就系、是、一啲牛肉嘅碎加番茄。 我澄清，我唔系话你阿妈煮咩餸你最好食啊， 系 嗱你自己答， 唔系你系谂咩餸系。 是你吃过是人哋整嘅最好吃嘅，不过你答咗就得啦 ，pass 系啊，就我可以唔答屋企人煮嘅餸嘅，系啦， 汤圆都系撇屎咁，即系可以大胆咁讲。 我吃过最好吃嘅应该系有人煮意粉我吃嘅 ，OK， 系啊， 系咩味嘅意粉？ 白汁嗰啲， 即系嗰啲 carbonara 嗰啲咯 ，OK， 因为我中意食 carbonara 嘅。 O K， 系啊 ，O K 嘅住得，系啊，咁都好耐噶啦，系，但系可以接受嘅， 系， 即系我会觉得哇正啊，然后食完之后，真系好好味啊，咁咯， 系，即系会记， 因为呢 个 系要煮噶嘛，唔 系 煎牛扒嗰啲啊嘛，即系要整嘅， 系有个步骤嘅， 系啦，呢个系好食嘅， 系。你咧？ 我最记得系，当然都系我阿妈煮嘅餸嘅。因为 我最记得嘅都系我阿妈煮嘅餸， 系咁，但系好食嘅。 心 意我阿妈煮嘅餸入边有好多我都好中意食嘅。我可以如果最中意食咧，就系佢煮一种餸咧，系叫剥皮鱼嘅。咁咧剥皮鱼咧，佢个方法咧系 即系我哋今集有剥皮鱼同埋冇剥皮嘅青蛙， 阿田鸡。啊，剥皮鱼知唔知系咩嚟先？佢个鱼系冇嗰啲。皮的其实 是不是在个 冇轮 是 不 是鱼的头就开个碌罐啲水人落去跳出嚟 咁咁咧香港通常都系细细条噶咁佢煮个方法有啲似 滑捋捋咁嘅 系啊佢有啲似红烧嘅嗰个煮法、就落咗啲点讲咧嗰啲叫泡椒同埋辣椒酱两种捞埋一齐煮嘅咁系好野味好好食嘅 就好想食翻 停咗 系啦冇错啦。而呢度送我到而家都因为好啦有喺澳洲嘅时候好难整到因为我只係买过一条大嘅剥皮鱼煮 过。 但係小嘅剥皮鱼呢我少啲整嘅。係、啦但係都煮到返我阿妈煮嗰个味嘅。 哇个样我。 唔係我係諗起有啲餸你食唔到係因为呢即係好似我諗起我阿嫲整嘅白切鸡我都食唔到。即係佢已经唔喺度啦但係即係諗起啊嗰样嘢唔係好高难度㗎即係唔係哇又点样炸又点样落嚟又拎返上嚟。 你要煮返佢煮嗰个味道係最难 的。 係 唔得㗎。我觉得呢就算同一样嘢係唔同嘅人煮呢。 唔得嘅。 係呀、 我食嗰一样嘢係唔同嘅人煮都係嗰个味道我係怀念嘅。 係咩 係就咁嗰啲猪骨粥嚟嘅啫。 哦即 煮 嘅 猪骨粥。 即係唔同嘅人整囉但你即係可能咧，你再整翻， 我会好努力系做翻佢煮俾我食嗰个味。 好难啊，我真 咁我觉得系 OK 嘅。我觉得我嘅水饺同埋其他佢有几个餸我都可以煮得翻嘅。 所以呢一个都系嗰阵时咪 Sammy 嗰套《魔幻厨房》咧。嗱，虽然佢拍得好差啦吓，亦都同林永森原著唔捻一样啦。 佢原著好睇好多， 但系佢个戏讲嘅就系 呢啲系 嘛？就系佢 Sammy 个阿妈即系煮嘅嗰个味道，系啦，就系、是、呢个味啦。即系煮嘢食 系 会传递嗰个感情啊，会味觉 系真系嘅， 唤起你嘅记忆啊，各样嘢嘛。 即系你可能可以模拟 香味啊， 做嗰样嘢，但系你嗰、那个我谂系同手势都有关嘅。 系啊系啊， 同埋当时人哋觉得哇，就好似黯然叉烧饭咁，呢、這个叉烧饭真 系 好好食啊，咁咯。 系啦系， 一样。同埋呢阵时有啲系你记忆中嘅味道嚟 嘅。系啊，冇错。 你觉得细个食嗰种系最好食，但系你大个食翻都系食唔到，成日都会话都唔系嗰种味嘅而家。 啊 啊、我觉得是因为不同的年纪和你不 同 了。 同 有 时不同了个人不同了那件事、 啊。你就可能那样 东 西。 我现在好像你这样说我都可能很难吃回这道鱼的餸是因为我觉得太溜了即是你一个人又吃不到即是没有人跟你一起吃。 你从小 个、 啊。 你小个时候妈妈跟你一起 吃。 给 一 些 吃嘛即是他分一些给你嘛。 可能是。即是一个感觉令到 个 味觉都不一样的。 令到你那样东西吃。 所以都很难有些是无意煮回出来但不可以一真是一比一这样一模一样。 是的。 杨怡几时炒饭给我们吃 我想讲翻炒饭，话说咧嗰阵时，头先佢讲， 你有冇食过嘅炒饭？ 有。 你食你唔少嘢啦，唔使问佢。 唔系咁，你觉得 O 唔 OK 啊？ 好食，好食，冇嘢。 佢哦，好食，好食。 我嘅炒饭系有豉油嘅，中意。 你有冇食过我煮嘅炒饭？ 诶，唔想问你， 好似有。 我唔记得有冇俾你食嗱。话说有一次咧，就系我咧就喺屋企，即系喺澳洲嘅时候食炒饭啦。咁因为咧，我就好想食鳗鱼炒饭，因为香港先有噶。 嘴笑紧。 因为香港先兴鳗鱼炒饭，你有冇食过啊？嗱，我都中意食噶， 有 地方有鳗鱼炒饭噶嘛。 咁好啦，而嗰一次佢为咗炒呢个鳗鱼炒饭咧，仲特登咧，因为我当时做紧另一间日本餐厅咧，特登咧偷咗啲鳗鱼汁俾佢， 因为鳗鱼就喺澳洲咧就唔系烧出嚟，急冻噶啫嘛。咁跟住佢就我就诶好想食鳗鱼炒饭，佢就攞咗啲即系。 是我是买的买了一些我没偷我就是拿了一些汁给你而 已。那他就说喂你留摆在这里你就是就是因为不用翻工得回我是在屋企啦，佢就去咗翻工，跟住就话：诶、哎，你咪自己炒饭食咯。哦，都几好，未试过自己炒。咁我香港咧，间唔时咧，以前咧，我会嗌一间茶餐厅嘅鳗鱼炒饭嘅。咁我就好啊，好耐冇食过。咁好啦，我就去厨房度处理呢个鳗鱼炒饭。咁以我所知，鳗鱼炒饭咪就系鳗鱼切晒粒粒之后，咪兜埋啲饭啊，兜埋啲蛋啊，跟住咪加啲汁咪咁咯。好啦。我整嘅时候咧，有一个台湾人都喺厨房啦，佢就喂你搞咩啊？你做咩啊？跟住我话鳗鱼炒饭，佢话吓你鳗鱼我嚟炒饭。首先佢好惊讶 ，amazing！ 我鳗鱼炒饭，佢觉得咧系好浪费。 佢嘅鲍鱼嚟炒饭咁， 即系鲍鱼我嚟摆公仔面度食咁系咪？跟住佢话吓你攞鳗鱼嚟炒饭，即系佢哋会觉得好奇怪。 天 啊，系啊，即系鳗鱼梗系摆鳗鱼饭咁样一个盒嗰啲系咪？ 日式嗰， 同埋或者系寿司，佢都好奇怪。好啦，跟住我咧， 你表演啊？ 其实咧，我已经同杨怡讲咗咧。我要炒饭，我问过佢系点处理嘅，因为我唔系从未炒过饭，而我见过佢炒饭都好简单嘅， 咁啫嘛，咪炒咯。 系啦，啲饭咩隔夜饭有啦，但系隔夜饭大把啦，而家 系炒和。 咁咧，同埋因为嗰阵时我哋特登咧去买咗一个wok嘅。 wok 系啦，因为咧你通常都系煎 pan 噶嘛，咁你好难有个wok啦，咪wok啦。就是那些呢在那些咁嘅地方买呢好 cheap 嘅就係就嗰啲唔係靚嘅。 十五蚊澳币囉好似係。 即係唔使$100一个嗰啲咁嘅锅呢好薄同埋其实呢嗰啲锅好渣嘅。咁但係你唯有用嗰个嚟炒返你冇有用个 pan 嚟炒。跟住我炒嘅时候呢 用 pan 係得嘅。 佢睇住嗱，嗰、那个人咧又喺度煮嘢， 台湾人 令我压力系啦，跟住 因为台湾人嘅炒饭同香港人炒饭系 唔 同噶，冇错。 咁佢就已经望咗，已经觉得好。 你有赖人咧？ 咁呢个原来我唔知系嗰啲油唔够热定个锅唔够热咧，我黐晒底，而嗰样嘢越炒越衰，成个饭一个饭焦咁黐晒个底度啦，又嘥咗啲鳗鱼咧，又兜勉为其难咪兜起佢，但系全部系锅壳一撇屎咁。 我食咗嘅，我食咗嘅。 吓， 我食咗嘅， 一撇屎咁噶。 但系佢第二次成功咗嘅。 但系我系完全 handle， 觉得好差。跟住佢话你唔系咁嘅，你 系 我咪同咗你讲你要咁嗰啲咧。 咁你记唔记得你个步骤系点？ 唔知道，我觉得系啲饭，总之啲饭黐晒啲鳗鱼一劈嘢咁嘅，唔够爽啊，好湿啊，一劈屎咁啊。 因为咧，其实鳗鱼汁要最后先落嘅，因为 佢 好多糖 嘅， 佢会黏嘅，同埋咧，炒饭咧有好多种嘅。有啲人鍾意煎咗蛋先，有啲人啲蛋就鍾意落埋一齐落去。 睇你 唔 系 金霜，即 系啦，冇错啦。所以 有啲系蛋丝嚟 啫。系啦，冇错，就要睇下你咯。 我唔记得系点，总之我炒到一锅粥，然之后隔篱嗰条友又睇到，又喺度望住。 锅粥啊！你生隔两间或者呀？ 我如果食埋排埋， 你为什么炒饭这样子？能吃吗？ 的炒饭是这样。 可能咧，佢心咧就哇都戇鳩，攞鳗鱼。 天啊！怎么炒成这样？ 即系鳗鱼炒饭炒成咁嘅。 我还说了， 其实我有少少浪费咗个鳗鱼，我都觉得 少少。 唔系后来佢有成功过嘅， 我唔记得。总之我 觉 得 有你会再炒俾台湾人睇睇啊。其实咁 嘅，我觉得炒饭同炒河粉亦都系令我滥炒嘅。 佢食一次炒河 粉， 河 粉仲恐怖，同你讲嗰个河粉令到我成个镬都 算啦。你唔好炒嘢俾杨怡炒啦，你食算啦。 因 为 通常喺我唔喺屋企，佢先自己整嘅。 唔知无啦无理拉废成呢啲嘢， 我觉得炒河粉又系再难，所以我就系唔系好中意炒嘢，我有少少回避。但系见到人哋炒饭，我都好轻松。 是非常轻松，通常十五分钟食得。 我咪赖嗰只镬，嗰只镬真系好差。 赖台湾人咯， 我就话想望 住影衰我。 系你行开啲啦，咁啊 望啊， 好紧张。唔系当时娃娃系好少自己煮嘢食，第一即系。是都要整，又冇办法啦。 炒饭界炒啊炒王， 屌，系咁啦。 好啦，你哋会煮嘢食啊？而家食嘢未 ？share 啦 ，share 下大家会煮嗰啲或者你系咪地狱厨神再难及？ 你系呢个美女厨神定系或者美男厨神定系地狱厨神啦吓？睇下， 唔好美男都冇啊！我净系而家但求喺屋企食嘢系咩？熟咗得，喂熟啊熟啊熟啊食啦咬啦， 食品安全。 我谂起你阿妈卡西嘛，你屋企嗰啲饭系永远都烂嘅。 啊、哎、好啦，拜拜 拜拜。 Yo, what's up?